崩溃的堡垒，埋怨和后悔，刺了一身的狼狈，是我没有用，把你遗失在轮回，谁知道谁懂了谁放肆的以为，你以为你是谁，比我的自尊下跪，你以为我是谁，没日没夜的卑微，你以为是哪位，把你捧得那么珍贵，我以为你是我周游之后能回归，最后呢你 睁开双眼，我从远方赶来，瞧瞧你们也在，执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，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 星星呀，惊鸿一般

阳在西下，啊，我的故乡，故乡是否阳，天边游子在吟唱孩提时的歌谣，啊哈，在远方呼唤，天边，天边群山在起伏，倦鸟它已归巢，啊，我的故乡，故乡是否阳，山风吹来的地方，三枣花儿飘香，啊哈，归去，啊哈，归去，沙子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我的

在那最高的地方，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。 什么才让我骄傲？不明白你。

下的是个电台，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临北对江东，烟香楼，软土穷，白色黄铜，人对歌，一对铜，冀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心绿成酒红，几颗心。 自首吹散苍茫茫烟波，